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上次呢，我们也提到阿尔茨海默症啊， 嗯， 那么俗话就是说老年痴呆症。那么现在这个病啊，真的是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当中呢还是蛮多发的。 嗯， 那有些朋友呢也想问一问，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或者说老年痴呆症哈，最后它出现生命危险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阿尔茨海默症哈，其实它不是本身这个病让它失去了生命， 嗯， 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到重度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啊，哎，然后呢，因为他自己就相当于是卧床不起了啊，相当于是一个瘫痪的病人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因为褥疮啊，甚至是他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他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摔伤、骨折，还有常年卧床不起的人呢，就会有肺部的感染。 嗯， 哎，其实很多老年人最终呢是会由于肺部的感染而失去生命，这个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最后，哎，他进食也会困难嘛，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啊等等的这种继发的躯体疾病，哎，最后造成衰竭死亡。 嗯， 哎，那么阿尔茨海默症重度啊要8到12年的时间，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到重度的这个时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这个病程是有8到12年的时间。 嗯， 大家想一想，一旦发展到为重度，在8到12年的这个当中，这个人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情况下啊，您想他卧床不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给家人添了多大的麻烦。 嗯， 所以整个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仅仅是他，整个家人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的一个过程。哎，那么躺在床上慢性的消耗，他的生命没有结束，那么家里人就得去照顾他呀，对吧？那么照护的过程当中，肺部感染了，褥疮了，营养不良性的消耗了，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最后再失去生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嗯， 其实有老年痴呆的这些人，不仅他自己痛苦，其实给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很大的负担哈。 嗯， 所以作为老年人来讲，一定要积极的预防它的发生。 哎， 那么原来你也讲过，比如说有这个动脉硬化呀，有高血压这样的老人呢，如果不加以改善的话呢，也很有可能它是造成阿尔茨海默症的一种原因。 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阿尔茨海默症呢？ 嗯，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呢是比较复杂的啊。您看我们谈到的无论是这个 高血压也好，脑缺血也好，脑动脉硬化也好，这个呢是属于阿尔茨海默症，它发病原因的其中的一种，这个呢叫血管性的痴呆，就是脑血管性的痴呆啊，那么这个呢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高血压呢，它是造成这个人类死亡的第一个危险因素啊。那么高血压呢，就会形成脑血管疾病，对吧？甚至是高血压还会有很多并发症出来啊。我们就单说高血压会形成脑血管疾病，会让大脑缺血缺氧。那么大脑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就会发展成为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那么还有的人呢，发生这种小中风了，发生这种就是大的脑梗了，那这个时候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血管性的痴呆肯定是伴发的。发生完脑梗以后，不可能这个人就是说他完全恢复到原来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个时候的脑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阿尔茨海默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还跟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帕金森病吧等等，跟这个呢它都是有关系的，这也是老年痴呆的病因之一。另外呢还有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肾病，对吧？最后这个肾衰尿毒症的时候，它也会诱发这种老年性的痴呆，还有这个缺血缺氧的脑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最后发生了长期的体内的这个氧的不足，最后造成缺血缺氧性的脑病，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原因，对吧？还有一些像慢性的中毒啊，重金属的中毒啊，有机溶剂的中毒啊，还有长期的营养不良啊等等啊，这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的原因啊，生活的原因。那么比如说我们受教育的程度越低，还有就是我们大脑储存的这个信息量越低，我们大脑的这个蓄水池里面的这个水越少，就是大脑这个蓄水池里面存储的信息量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到了老年以后，我们脑功能下降的就越厉害，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就越高。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原来呢他是信息量比较足的，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的，大脑里面储存的这个信息量也是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的这个发病率要低一些。还有一个，这些人一旦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呢，可能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本身他这个智商情商都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是有病，他可能呢大脑功能受损的呢就比较小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容易被人发现。那么本身他信息量就不足的，对吧？这种社会生活能力本身就不是很强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脑功能在下降的时候呢，很容易阿尔茨海默病啊这种认知的减退的这种症状呢就表现得更容易一些啊。 所以说呢，作为老年人咱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对 啊，多增加一些知识的储备和积累，要跟社会呢相融合啊，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有自己的朋友啊，这对于老年人他的年轻化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啊，有些人说得了这个老年痴呆以后，他这个脑当中有一个海马回啊，说他的大小呢会有区别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海马回啊，其实它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力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叫海马回呢？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脑组织啊，它的那个形状有点像海马，所以我们把它叫海马回。那么这个海马回随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衰老，它本身它就会萎缩退化， 这个呢是由于衰老造成的海马回功能的下降，哎，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一个原因。 嗯，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大脑缺血缺氧了，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对吧？造成的无论是急性缺氧或者是慢性缺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海马回的萎缩。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像我们谈到的中毒、营养不良、缺血缺氧性脑病，还有尿毒症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海马回的这个功能，影响到海马回的营养状况。哎，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就是说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无论是疾病造成的、心理原因造成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哈，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如果从养生保健入手的话，您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那么首先啊，我们说了，绝大部分人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由于大脑的缺血缺氧，也就是由于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那么这个脑血管病呢，如果我们说急性的这个脑梗、脑出血，那么最后变傻了，这个听众朋友很容易被理解。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慢性的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常年的高血压，对吧？这就好像不被听众朋友所能提那么高的警惕。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嘛，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啦，他就会觉着可能老了嘛，正常，对吧？慢慢的一些功能退化呢，他也认为老了嘛，正常。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能很好的控制血压，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哎，您看这个就是宋代的这个名医雅祥嘛，他用他的一个古方，对吧？就是杜仲三七为主药，对吧？那么这两位药呢都是可以疏通血管的，可以平稳血压的，对吧？另外呢还有四味的这个辅药，对吧？葛根、丹参、昆布和地黄哈。那么这些药呢对于营养血管、疏通血管、防治三高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用这个雅祥的这个古方哈，不仅仅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缺血缺氧的情况，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的血压平稳。所以呢我们平时常用这个古方来进行一个保健，这呢是预防脑血管病、预防痴呆的一个重要的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方面啊，就是老年人呢有的人他经常会有抑郁的状态，这个呢周老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哈。你看老年人他经过一生的风风雨雨，一定是有很多沟沟坎坎被我们迈过来的。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迈过这个沟这个坎了，我们呢就要把它放下啊，就是要彻底的放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啊，周老师，就是老和尚跟小和尚一块儿下山，然后呢走到一个河边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子就在那方哭泣，然后这个老和尚就问小女子为什么哭泣呀？小女子说：“哎呀，我过不去河。”然后老和尚就说：“来，我背你过去。”然后老和尚就把这个小女子背过河去了。背过去以后，把小女子放下，老和尚跟小和尚就继续前行。走了好长时间啊，这个小和尚就非常不解，他就问了，说：“师傅啊，和尚是不可以跟这个女色有接触的啊，你为什么还背了一个小女子过河了呢？”老和尚就说了，说我把她背过来放下的这个时刻啊，我就一切都放下了。他说反倒是你，我都放下她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就证明这个小和尚是没有放下。所以说我们人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这是不为过去的事情说羁绊啊。另外呢就是不要为未来的事情去进行担忧。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可能会躺着就会想，今天老大没打电话，对吧？明天老二那个工作问题怎么办？后天老三的那个婚姻问题如何如何？他会为未来进行一个担忧。那么这种焦虑抑郁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说呢我们放下过去，对吧？不要为未来担忧，就是活在当下，我现在这一刻

对，听到这广播的，我讲这说的挺对路的。 那你我们那回康乡里话的这种方案，你就是说用了多长时间了？ 用了现在又用了3月多点，从前那个没用之前就是后背这儿，有点疼，用10多天这儿就不疼了。 还有哪些改变？ 有些改变那个 身上痒痒好像是吧？ 啊，是就跟其实脸就是捂着，就跟小虫爬似的，现在也干什么好的？没关系，对，就是眼睛出这个。就年头吃闷糊，现在又出吃闷糊了。从前年轻时候有这个，一到上岁数没有了。那可能是往排的废物是，我也说不好这个。 那你现在是那个头晕啊，其他 的？头晕捂的嘛，没事儿。你看这热天，那36度多，我出去浇地去，这一下浇半天也没什么事儿，干活还挺有劲儿。现在你要闲那个啊，这么热天出去浇地。回来反正脑瓜子早就不好受了。 那你 现在就是血压，家乡血压也下来了，医院量是70/120，是最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也听到了这位朋友的叙述啊，确实是通过我们给到他的养生保健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吧啊，确实他的血压呢保持在了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啊。那么我们要预防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防老年痴呆这种病的发生，我们控制血压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了，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心情不爽的这个问题呀，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问题啊。那么中医讲脑功能的问题啊，都跟肾是有关系的，可以通过补肾来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哈。那么这个呢可以用到我们中药里面讲的缠花虫草啊。那么金缠花呢可以通过有效的它里面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的这种成分，来使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脊髓还是脑的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我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年痴呆这种问题跟这个营养的不均衡、营养的缺失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无论是有三高的、血压不稳定的，或者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用缠花虫草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进行一个改善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方法。 那如果您对这种方式哈、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 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近期呢，由于众多听众提出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希望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确实呢，人数过多，无法单独约定时间来解答，所以呢，我们将定于9月19号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3楼啊，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听众朋友们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当中谈了自己养生保健体会的听众朋友也将到场跟大家呢欢聚一堂。凡是有机会到场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的礼品。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场地有限，人员也是有限，所以呢咱们是报名额满为止，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好了，又到我们出问题的时间了。我先来说一下我们在昨天啊出的问题的答案。那昨天提到了就是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公开的秘方降脂降压降糖的三降汤的成分是什么？答案是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地和牛蒡各3克。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公开的秘方是用什么30克隔水蒸40分钟以上每日呢嚼服可以起到很好的降压作用呢？哎，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跟着对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